才是真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该模样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你笑话都能笑到流汗。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我就来恋爱。 You talk to my master, 我话语全把握他。Why can't you say that you just don't say no? Give it to me now, mama. Say you must be too many, think of this so funny. So you better stop, too many. But we told you what is the game? It's like very well, but here we go. You be like this, you see the truth.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we can still be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stop, don't want to be there. Wouldn't stop if you could, could, could. Yeah.一见钟情，要一见穿心，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 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听你笑话都会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 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 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 听你们笑话都会笑到流汗。 是两个人互相依赖，恋爱是默契好过双胞胎，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可以打造最幸福的未来，我就来恋爱。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等你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却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 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是一场梦，就算你的手它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点点亮点，就算任由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才值得，我还在默默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还有人年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点就算拥有，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这还在我手握手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没有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让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 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静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愚昧，心流泪。谁的冰卡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用来停留。 时间流过了指缝，花 画一段青春，收集限量版的梦，只愿能跟你一起望同一片星空。 经过多少美好恋曲，从不自觉想到你，都醉过争吵也变成浪漫的点滴，世上真有奇迹，我确定就是你。 世界会改变， 你的我的真心不变，有情人 不怕考验， 不怕路多远， 幸福写满我的日记本，谢谢你让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第23个情人节， 无限惊喜都藏在每天的小细节，还不止传说的一千零一夜， 还有更多 未完待续，我们一起写。23个情人节， 牵着皱纹的手都有初恋感觉， 懂得欣赏花花会开 花会谢， 当黑发飘起了白雪，有你就有全世界。 城楼看着我们的青春。 最艰难，只要每天醒来说早安，偶尔脸上阳光让我想起你的温暖。 Yeah.